踐踏。發言人說，所謂種族滅絕是對新疆發展成就和中國涉疆政策的極大污蔑，涉疆問題的本質是反暴恐、去極端化、反分裂，事關中國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俄羅斯結束在靠近烏克蘭邊境的大規模軍事演習之後，國防部長邵伊古下令士兵返回所屬基地。邵伊古坐軍方直升機在克里米亞上空監督軍演，他說快速檢查的目標已經達成，士兵展示出保衛國家的可信賴能力。他下令參與演習的部隊當地星期五開始返回永久基地，並且在5月1日之前完成。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歡迎為局勢降溫的決定，北約也歡迎俄方撤軍，美國說等待俄羅斯落實行動。俄羅斯總統普京說隨時歡迎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討論雙邊關係，但地點要在莫斯科。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 28,812 點，跌385點，港金現價報 16,580 元，升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783.06 美元，賣出 1783.82 美元。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 7.76， 英鎊 10.738， 瑞士法郎 8.463， 澳元 5.978， 加元 6.206， 新西蘭元 5.553，歐元 9.325， 每百日元對港元 7.192，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3.657。 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天色良好，在早上8點颱風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4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天晴日間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微風。展望明日日間炎熱，下周初至中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講隧道情況。而家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排到去观塘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去亚街路街。反方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太子道西一带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着入境事务大楼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行车缓慢，排到白石角。咁提一提你啦，中环嘅皇后大道中有爆水管，皇后大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汇丰总行大厦嘅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咁另外窝打老道都系受爆水管影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快线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守住香港情。 不盡，風不息， 自由風，自由風。 本港發現咧變種病毒嘅個案啊，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 危險嘅，有機會咧喺香港落地生根咧而觸發第五波 嘅。熔斷咗菲律賓嘅航班啦，咁會唔會影響到外佣供應咧？香港僱傭代理協會嘅主席張傑文， 市場咧其實係求過於供噶啦，突然間你話又有千幾個唔嚟嘅，影響非常之大嘅。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4月23号，袁国勇指实验室出现样本交叉感染，华大向市民致歉。 铿锵集编导蔡玉玲采访查册，两项虚假陈述罪成，罚款6000元。 最新失业率6.8%，回落0.4%。 拜登主持气候峰会，习近平盼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星期五嘅早上8:02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先讲讲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午8:00去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首先讲讲寻日法庭的一个判决先。见到香港电台铿锵集的时任编导蔡玉玲就前年7/21在元朗那件事就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咁当时咧有申请车牌查册嚟到辨认嗰啲袭击者噶。咁当时咧蔡玉玲咧就喺嗰个查册嗰度咧就要填个资料啦。究竟个用途系咩咧？攞啲资料嚟，咁就喺三个选项里面，包括喺进行法律程序啦、买卖车辆啦，同埋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里面咧就剔咗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嘅。因为呢件事咧就被控两项明知而在要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咁寻日咧就系被判罪成噶。主任裁判官徐依薇就话咧，蔡玉玲喺申请车辆证明书嘅时候咧，清楚知道系为咗查找车主、采访同埋报道嘅用途，同佢所拣嘅其他交通及运输事宜用途咧系无关嘅。咁所以无论佢系咪出于良好嘅动机，都系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所以咧就裁定佢罪成，一共要罚款6000元嘅。就呢件事啦，蔡玉玲喺庭外嘅时候就有发言嘅，就讲到话裁决咧系判。我哋過去行之有效查找真相嘅工具係有罪，我唔認同。今次法庭裁決嘅唔係我一個人，而係整個行業，係香港嘅所有記者。呢個係蔡玉玲喺庭外嘅發言。判決出咗嚟啦，有人關注到今後會唔會對於採訪帶嚟啲咩影響呢？在採訪之餘，但又同而家要保障翻車主嘅私隱嗰度點樣作出個平衡咧？你有啲咩睇法咧？1872311，打嚟一齊傾下。先請位嘉賓傾下先，記協主席楊建興嘅電話旁邊嘅，早晨楊建興。 早晨啊，冠南吓， 系点睇今次判决咧？ 我喺现场啦，咁都系听住法官个宣判咧。咁我谂新闻行家咧都好伤心吓，即系好心情系好沉重吓，因为嗰个案咧，即系我哋睇就会好简单咧，即系查，其实真系几乎所有媒体吓。所有嘅媒體好平常、好常見嘅一啲嘅做法嚇，咁而呢個個案咧，即係查咗個車牌車主嘅一啲資料，點樣進行個採訪，整個過程咧，基本上都係好清楚，即係報導出咗嚟啊。咁而嗰個聆訊期間咧，亦都可以睇到，或者包括即係最後法官個判案，亦都。從來冇指出，蔡玲攞咗啲資料之後咧，有做咗啲咩嘢咧，係侵犯到對方嘅私隱啦，或者係所謂譬如包括最近政府所講嘅一啲起底啦。咁法官最後判嘅時候咧，亦都有提到就係話冇對個事主帶嚟一啲乜嘢嘅影響啊咁樣嚇，或者咩咁冇提到，完全冇提到話侵犯到或者影響到佢個私隱嚇。咁成個個案好多行家新聞學者亦都會提到係一個好 教材式好傑出嘅一個採訪。即係如果睇翻成樣嘢咧，我諗即係做記者做咗都係追求即係真相，都係追求卓源。咁反而即係話係成為歷史第一個個案係因為查冊即係而被定罪咧，我諗好多記者係心同感受嘅，就係話做記者點解即係即係好努力鍥而不捨，好專業地一個好細節嘅咧都做足。喺而家咁嘅法律，喺而家咁嘅制度，有人去拘捕，有人去檢控，有人去最後定罪。咁我哋去點樣諗，即係點去睇，就係話我哋做緊嘅嘢都係希望講即係追求真相一啲真理，好大嘅衝擊嘅，即係對我諗對新聞工作者一啲嘅理念。當然我哋話唔係話我哋要動搖，要質疑我哋做嘅有冇價值。但係喺而家咁嘅制度之下，因為政府咁樣去即係處理一啲查冊嘅申請，而最後一個法律程序、法律觀點，法官作一個咁嘅裁決，佢裏面嘅一啲嘅解對嗰、那個交通及運輸用途嘅解讀，佢話無關就無關。咁有冇法律空間去爭議咧？這個要俾翻啲法律團體。但係我諗我嗰個感，起碼我即時個感覺咧係好沉重。然後就係引申落嚟嘅問題啦。咁你過去咁多媒體做嘅查冊其實都理論上有個可能係會有責任嚇。咁呢個好沉重嘅心理包袱。隨時唔知會唔會有人再告翻你，即係當時你有個報道，查冊，咁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往後當然就已經係我諗暫時我相信或者好多媒體都已經可能未必即係喺一個咁唔明朗嘅情況之下咧，可能都減少咗好多車輛嘅查冊。 而家咪應該都停咗噶啦，基本上都。 嗱，我睇報道，有啲媒體同其他啲媒體講翻嘅時候，都有提到係停止咗即係車輛嘅查冊。如果一啲報道點樣去做唔清楚，即係每個媒體其實佢嗰個點樣操作嚇，即係佢點樣去評估嗰個風險？會好難去點樣去主動去問啊。但我哋理解嘅都係好，其實拘捕當日之後都已經係好小心要再評估啦嚇。咁而家就更加清楚啦。 潘池都有提過嘅，若果即係申請人想攞啲資料啦，譬如記者或者傳媒行業嘅話，就應該考慮用其他嘅途徑獲得相關資料，例如話向運輸署提出書面申請，得唔得咧？呢個 嗱，呢個法官呢個講法咧，好似表面聽落咧，好似話係好似有啲道理嚇，就係話你要申請，你咪向佢申請咯。但係就係話。我哋申請嘅時候，我相信咧都可佢意思就係話你申請用採訪用途，咁我哋嚟報道新聞嘅嚇，咁佢可以翻去查冊嗰度話冇呢個用途嘅喎、 哦。你講即係運輸署答翻你話， 係運輸署可以冇嚇冇呢個用途嘅，佢處長係咪俾酌情權咁？你咧嚇？咁所以翻返去好根本嘅問題嗰度咧，就係、是、話如果佢嗰個查冊嗰度。冇去清楚講咗，或者係接受即係採訪用途係一個申請嘅一個嘅原因嘅話，而佢係俾嘅話咧，係永遠有呢、這個風險，有一個風險嚇。咁你話佢俾酌情權你呢、這個，我相信係個制度唔應該係咁樣啦。咁而實際上講得好多話要平衡私隱。私隱條例裏面咧，好清楚係傳媒嘅作新聞用途、新聞活動咧，係作另類處理，係有保障，有所謂即係有個可以咁講係豁免咗嘅。而舊年喺選民登記冊嗰、那個司法覆核個案裏面咧， 最後去到上訴庭，最後去到上訴庭的裁決咧，其實就指明咗係話政黨參選人士同埋媒體。同埋媒體係可以查選民登記冊，咁呢個好清楚咧，就係話媒體作採訪就新聞活動用途係可以查選民登記冊。嗱，選民登記冊如果根據好似昨日法官嗰個說法都咁講咧，都係嗰啲選民就係牽涉佢啦。或者係政黨咯，即係佢哋去參選啦，參選人啦，咁嗰啲咧先至可以查。點解兩級法院都肯定傳媒係指定人士可以查咧？其實都係認同佢係作新聞用途嗰個作用啊嘛。咁點解即係嗰個個案肯定咗新聞採訪用途？而其他而家啲車輛又好，其他都好，冇好清楚咁樣講明，即係作新聞用途係一個選項咧，而導致到而家即係呢個個案。我諗記者可能會認即係當時個判斷，呢個應該係最接近嘅啦嚇。過去亦都應該冇問題嘅啊。交通及運輸事宜啊，咁樣嚇。 OK， 咁 但係而家就係此路不通啦，係可以咁講。 始終個判決都咁樣出咗嚟啦，即係你都形容話今次咧判決對新聞界有深遠影響嘅。作為記協，會唔會有下一步嘅行動咧？你哋 首先一定係阿蔡玉玲佢個人同個團隊去討論先啦。之前其實記協個角色一直都係一個支援咁樣，因為訴訟始終涉及一啲費用，咁而佢個人即係因為呢個訴訟亦都係受到即係生活上應該都受到一啲嘅影響。咁我哋係支援個角色。咁剛才都提到，其實個個案點樣打，法律觀點即係嗰個策略係點，我哋其實都冇參與。咁所以而家即時我相信佢哋都要研究一下個判詞，即係個法律觀點嗰度，即係有冇空間可以上訴。 同運輸署傾咧，會唔會揾運輸署傾 下？我哋其實之前都已經俾咗信運輸署署長。 有冇覆你啊？ 咁冇覆到嚇，冇覆到。覆咗可能就收咗封信啦。 OK。明白明白，好，多谢晒你先，杨兄，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知道翻记协嗰个回应，杨建兴咧就系记协主席。电话旁边请到嘉宾一齐倾下先，请嚟有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一齐倾下噶。早晨，汤家华。早晨，汤家华。你可能拨通咗线路，但系好似都系咪听唔到咧？对面，我哋试下再尝试接通翻汤家华吓。电话87231 1 87231，听众都可以打嚟一齐倾下噶。点睇今次呢一个嘅判决出咗嚟咧？因为今次咧就系头先阿杨倾形容啦，都系记者第一次有记者咧，因为查册咧而罪成嘅个案嚟噶。咁形容对个行业嘅影响都深远。过往都见到有不同嘅报道有用过呢一个方法咧，去到获得一啲可能好独家啊，啲调查式嘅得出嚟嘅新闻嘅结果噶，一啲成果噶。咁今次对于呢个判决点睇？睇嚟倾187231 1 87231，而当中咧有啲法律嘅观点咧，都可以再同大家又再仔细倾倾嘅。特别系咧，就因为其实呢件事咧，前任嘅私隐专员咧曾经提过一点啊，都提到就话啊，而家咧其实私隐条例定明咧，如果有合理理由相信发表同埋播放该等资料系符合公众利益嘅话咧，就不受保障资料原则所规限。咁所以又退一步啦，就係今次呢個嘅運輸署嘅規限其實係點嘅一回事咧？係咪平衡到私隱同埋採訪之間咧？請嘉賓傾下先，行會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華電話旁邊啦。早晨，湯家華。 啊，早晨，觀眾你好。 係，不如講下你點睇今次呢個判決咧？ 我覺得呢個爭拗其實都已經存在咗相當時間。其實大約喺應該係五六年前啦，應該就政府就採取一個政策，就係話公開嘅查冊咧係應該有限制嘅。咁當時我係立法會議員啦，咁當時我都嘗試去遊說官員咧，係俾一啲某個程度豁免俾傳媒嘅。咁但係官員就拒絕咗。咁而家就成為法例啦。咁成為咗法例，大家都要尊重，包括傳媒嘅朋友。你話有冇一啲改善嘅空間咧？咁我相信而家呢個社會嗰個氣氛咧係困難嘅。是比五年前或者六年前是更加困难，因为经过即是 19年嘅即係蘇聯事件咧，特別有好多即係社會認為即係不可思議嘅情況出現，一啲學生啊，一啲任何人都似乎可以成為記者。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要特區政府喺呢度去改變政策，有相當嘅困難。儘管係咁咧，我自己有個建議嘅，就係若果政府或者社會對於個別嘅記者失去信心，可唔可以如果要真係有正當嘅即係採訪嘅工作，係由傳媒自己本身或者係編輯，即係高層次啲嘅人士去負責申請咧？譬如喺電台咁，係以電台嘅名義去申請，咁應該就未必會即係俾人濫用啦。咁我覺得呢啲大家社會可以係討論嘅，但係我必須言明，當呢個政策成為咗法律嘅時候，大家都要尊重傳媒朋友係冇特權，係唔可以因為我係傳媒或者因為我工作，所以我就唔需要遵守法律。咁我覺得呢個說法係喺一個法治嘅城市裏邊係說不通嘅。 因為今次嘅法庭就處理咗啦，就認為蔡玉玲係作出咗個虛假陳述啦，就提到無論係咪出於良好動機咧，咁都見到係虛假陳述，所以佢判罪成啦，處理咗呢一部分。但有譬如記協嗰邊又提另一樣嘢啦，就可能再高層次啲嘅，就係今次運輸署現行呢個限制係咪合理咧？譬如睇翻私隱條例咁嗰度都講話，如果符合公眾利益發表啲資料，譬如傳媒做的工作咧，就不受呢啲嘅規限嘅咁樣。呢一點法庭有冇處理到今次？ 法庭是没有处理到，因为那个案情是不容许法庭去处理的。大家要明白呢，法庭要作判决只是根据眼前的案情去作出判决。因为现在已经超越了，大家提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案情的范围之外，所以法庭就算处理了其实都没有法律效力的。大家 要明白呢，私隐条例里面所讲的豁免呢，其实并不涵盖所有其他法律，特别是私隐条例针对的是这个私隐收集者的责任。咁呢个是一个比较笼统啲嘅即係描述。其实我哋香港是冇私隐条例嘅。咁所以大家要明白一啲个人资料条例里边呢，就所提及只係规范咗一啲所谓资料收集者嘅一般嘅责任。咁所以如果要將嗰個條文涵蓋於其他法律呢，咁就要喺其他法律度作出適當嘅修改。另一點我想提一提嘅呢，就係我睇過判詞呢，法官就似乎認為呢個運輸署有一個酌情權。我對於呢個睇法係有保留嘅，因為如果運輸署隨時都可以豁免法例明文規定嘅限制呢，咁嗰個法例就即係冇任何作用。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所講嘅提及嘅酌情權咧，應該係會係一啲非常之特殊嘅情況咧，至可以適用，就肯定唔會適用一般傳媒去採訪工作嘅運作嘅情況之下適用。 即係運佢法官提話啊，如果你三個解唔到嘅話，向運輸署提出書面申請，即係以你嘅判斷，應該都唔得嘅呢條路都係咪？ 應該唔得嘅。如果你話運輸署隨時都可以，即是废除法例所定下的规限的，那立法来做什么呢？那这个完全我相信是违反了即是立法会制定法律的原意和精神。 以你的解读，其实传媒基本上以现行的做法没有任何方法查到车主资料。 除非我们要修例。所以刚才我建议就是，或者我们可以加多项，如果由传媒自己本身未必由个别的即是记者朋友呢去申请，会不会好啲呢？会不会个可信力高啲，或者是追查嗰、那个如果追查滥用嘅情况是容易啲呢？因为而家你申请呢，其实你以一个个人嘅身份呢，就大家都应该从呢个运输署嘅角度睇，佢係冇话实之印证嗰啲人係咪真係适用呢一个合法合理同埋呢个符合呢、这个新闻工作嘅用途，亦都唔知嗰个申请人何许人也，系嘛？即可以系一啲，即系而家即系草木皆兵，可以好多人都系记者。咁所以我觉得从呢个角度，大家都要谂一谂，即系去点样去揾多一个平衡点，然后就解决方法。咁你随便，即系因为呢个案件嘅高呼啊，即系新闻自由已死啊，最黑暗一日啊，其实呢啲夸张嘅口号咧，就对解决问题系冇帮助，完全冇帮助。 剛才你強調找到平衡點是重要， 而家算唔算係一個平衡點啊？係咪要執咗先轉揾到個平衡點啊？ 嗱，依好明顯就係喺社會嘅某一個階層係認為係唔合理嘅。咁政府係要處理依個不合理嘅情緒。咁即係我剛才我提出嘅建議，或者有啲好多其他唔同嘅建議都可以由唔同嘅人提出嚟，咁社會咪大家討論一下咯。大家都要明白，修改法例唔係話一單官司。有一啲人認為不合理，個法例就隨便修改，唔係咁嘅情況。每一次修改法例都要經過即係廣泛嘅討論。喺大約六年前，當政府提出呢個咁嘅政策，喺多條唔同嘅法例之下、去修訂、去規限呢個查察嘅權力嘅時候，當時都有頗為廣泛嘅討論嘅。我記得記協亦都。有向我哋 lobby 啦，即係要求我哋爭取呢個寬限啦，咁亦都有呢個定證會嘅，咁我所以嗰陣時經過一啲討論之後咧，就法例就通過咗啦。咁法例一通過咗之後，大家就唔可以再翻轉頭講翻以前嘅嘢。而家我哋要向前看，睇下點樣去揾一個即係大家認為比較合適嘅平衡點咯。 好，咁多谢晒先啊，汤家华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汤家华咧就系资深大律师，亦都系行政会议成员啊。电话87231 87231，法庭嘅判决出咗嚟啦，就见到判铿锵集嘅时任编导蔡玉玲咧就系作出虚假陈述系罪成嘅，罚款6000蚊。呢件事你点睇？可以打嚟倾下187231，对记者行业对私隐嘅影响，你都讲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笔试今日开考，第一科系视觉艺术科，喺元朗一个市场。今朝大约7点，有考生到场排队，校方8点安排佢哋进入，并且用胶带分流学校学生同考生。考生入市场之前要量体温，以及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有考生表示已经戴备10多个口罩，形容心情紧张。亦都有考生话有特别留意新闻报道，关注自己嘅住所大楼有冇被列作受限区域。校方表示，由于有学生翻学上堂，因此先安排学生8点之前入学校。考评局话，接到2个考生申请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应考，他们会在独立房间应考，考试过程会被录影。如果有考生身处的地方被列为受限区域，在检测之后可优先离开前往市场，强调只会容许有阴性检测结果的考生进入市场。俄罗斯结束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国防部长绍伊古下令士兵返回所属基地。绍伊古坐军方直升机在克里米亚上空监督军演，他说快速检查的目标已经达成，士兵展示出保卫国家的可信赖能力。他下令参与演习的部队当地星期五开始返回永久基地，并且在5月1日之前完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欢迎为局势降温的决定，北约亦都欢迎俄方撤军，美国话等待俄罗斯落实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随时欢迎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双边关系，但地点要在莫斯科。美国众议院再次通过将首都华盛顿特区设为美国第51个州，但估计在参议院审议的时候会再度受挫。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法案，冇共和党人投赞成票。华盛顿特区有超过71万居民，人口比两个州多，属于民主党嘅根据地，喺国会并冇席位。众议院去年首次通过类似法案，但未能够闯过参议院一关。目前共和、民主两党喺参议院各有50个席位。若果华盛顿撤回州，有望选出2名民主党籍参议员，打破势力平衡。翻嚟本港，港台节目《铿锵集》721垂柱身上编导蔡玉玲， 因採訪查冊車牌，被控兩項作出虛假陳述罪，被裁定兩項罪名成立，合共判罰款6000元。主任裁判官宣讀裁決時候說，如果按照辯方所說，任何人不論申請用途、背後動機合法或非法，運輸處處長必須在申請人付款之後給予車輛登記證明書，論據顯然站不住腳，必然嚴重影響登記車主的私隱，申請人亦都可能向登記車主作不法行為，例如尋仇、滋擾。蔡玉玲聞判之後落淚，他見記者時候說不認同判決，形容結果令人傷心難受，需要時間去考慮是否上訴，又呼籲新聞界同業繼續履行天職，不要放棄。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8,886點，跌301點，倫敦金安司買入1783.96美元，賣出1784.4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1，日元107.92，瑞士法郎0.917，加元1.25，人民幣6.492，英鎊對美元1.384，歐元對美元1.202，澳元對美元0.771，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天氣方面，預測係天晴，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微風。展望聽日日間炎熱，下週初至中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驟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九龙入口都分别多车噶。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港岛入口去九龙咧，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都接近菲林明道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就塞到去浙江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单车馆。港岛路面提下大家，中环嘅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汇丰总行对开嗰度，因为部分路段爆水管啊，快线封咗，咁一带比较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而家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木球会一带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狮礼花园。南区浅水湾道去香岛道方向，近浅水湾泳滩至到中坎角道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啊。仲有就系西区嘅域多利道，近住大口环道来往方向多车啦，都系比较挤塞噶。九龙方面咧，窝打老道九龙塘段来往方向都繁忙，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快线，因为爆水管就封咗路。而家个龙尾咧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啊！窝打老道尖沙咀方向亚街老街快线爆水管封咗路，塞到上去浸会桥面。而窝打老道沙田方向由律伦街一路去到亚街老街段咧，现时都系多车。新清水湾道下行，咁啊落去呢个彩虹交汇处，跟住牛池湾街市啦，一路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咧，现时都系交通非常繁忙噶。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跟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马场段去九龙方向多车，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同埋大老山公路方向，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至到天富海湾段咧，现时都系慢车啊。屯门嗰边啊，屯门公路去荃湾近住。兆康苑至到福亨村段现时都是交通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直选方面得返20席，民主党主席罗建熙， 竞争其实就会小咗好多，对佢哋嗰个位移攞咗，市民去搵啲原问责係困难咗。 自由党党魁钟国斌， 我唔认同呢样，点解无啦啦要你问责，係咪？除非你就我选你入去就要搞嘢，搞得唔够，做得唔够爆，唔够火，咁要你问责。 星期六朝早8-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Ladies and gentlemen， 魔术表演马上要展开，首先请我们的助手出场，美女、兔仔、白狗，是但点一个的现场观众，还有他科学家。 你没听错，魔术师和科学家真的可以同台演出，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将魔术带入实验室，用科学方法研究魔术点样将我哋成功欺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4月23号，袁国勇指实验室出现样本交叉感染，华大向市民致歉。 铿锵集编导蔡玉玲采访查册，两项虚假陈述罪成，罚款6000元。 最新失业率6.8%，回落0.4%。 拜登主持气候峰会，习近平盼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傾緊咧就係有關香港電台鏗鏘集時任編導蔡玉玲咧，就因為話佢咧喺做一個有關721嘅報導嘅時候咧，就係話佢有去查車主嘅資料用嚟做報導之用，咁而家咧就話佢咧係作出一個虛假陳述啊，咁所以判咗佢罪成。件事係點咧？因為運輸署度查冊咧，查資料咧，佢會問你個用途用喺邊嘅，有三項俾你揀：進行法律程序啊、買賣車輛啊，定係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咁蔡玉玲當時就剔咗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不過法官就話，無論佢係咪出於良好嘅動機，都係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㗎啦。因為佢而家做嗰個咧係明知係愛嚟查找車主、愛嚟採訪報導用嘅，咁所以判佢罪成。頭先都講到啦，記協主席楊建興就話，这件事会对新闻界有深远的影响，因为没办法再用这个车辆查册了。大家怎么看？打来讲一下187231，私隐的保障方面你又怎么看呢？可以讲一下的。有陈先生的，陈生你好。 是的，早晨。 早晨，陈生，是请讲。 即是觉得呢，就昨天那个判决呢，其实不仅仅单单对这个即是记者，即是影响记者的采访权，是对市民那个知情权呢，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其实即係好奇怪，點解話私隱亦都唔應該係一個絕對嘅嘢嚟噶嘛？咁既然話即係咩嗰啲交通啊或者法律啊嗰啲有得豁免，咁點解重大公眾利益，你當好難話指出某一樣嘢啦，譬如公眾利益嗰個前提得唔得咧？同埋咧，佢阿方家華頭先講話個法律過咗，咁係幾時改嘅？他就冇讲啦。同埋比较旧年2019年十月之前唔得嘅，就俾查，系突然间2019年十月之后就唔俾查。根本呢个系咪一个行政嘅嗰个手段嚟啊？喂， 系听紧，之前系改咗嘅呢个的确系。 喂， 系听唔听到啊你？ 啊，听啊吓。 请继续讲。 同埋咧，我通德话咧，即系话成日。即係 call 話有啲咩假記者咧？呢個言論咧係，即係佢身為一行業嘅，同埋一個資深大律師咧，我覺得係話，即係對佢係一個侮辱咯。根本係揾唔到一單咁嘅 case 喎。記者冇一個定義嘅喎。咁點解佢無啦啦講呢啲嘢嘅 ？OK， 好，多謝陳先生嘅意見啊，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好，跟住落嚟仲有阿潘先生添啊，潘生你好。 系，主持你好。 早晨，潘生你好，系。 我系对呢一个嘅裁判咧系欢迎嘅。咁同埋，其实我反而觉得咧系需要加强翻个管制边。因为其实而家唔定止系交通嘅查册啦，其他好多嘢查册，可以公众人士查册、土地主有处查册啦，好多嘢都查册嘅。若果我哋唔去管制得紧嘅话咧，好多人都可以滥用。其实而家好似头先湯律師講嘅，個法例已經一早改咗，咁只不過而家係因為改咗個法例之後，相關嘅行業係難咗，即係特別而家有判令喺度啦，更加難咗去困難咗去調查咁解啫。另一方面，我自己覺得啦，傳媒係一個監察嘅作用，並唔係一個查證嘅嗰個機構。咁點解由佢去查核咧？是不是因為他不相信司法和執法呢？在這樣的情況，我覺得是抵，即是他現在的做法是抵觸了法治、司法，甚至是自治。所謂自治，我覺得就是自己的管理行能力、專業操守的能力，這些是不是可以濫用呢？我覺得 唔係話牽涉到即係除咗牽涉到呢個私隱嘅問題，係牽涉到究竟有冇尊重香港法律同埋尊重其他個人權益嘅問題。 嗯 ，OK， 好，多謝曬潘先生意見啊，傾到先，多謝曬你。仲有阿羅太添，羅太你好。 是啊，早晨早晨。 早晨刘太，早晨，请讲 啊 刘太。 咁咧，我就系一个好普通嘅市民嚟嘅啫。我而家都70岁噶啦。咁咧，我讲咧就系全无政治立场嘅。咁咧，记者咧就喺社会事件嘅表现咧，就真系令好多普罗大众系失信心嘅。甚至咧，佢哋咧有部分人咧喺当时系好嚣张、好盲目咁报道。咁啊，越嚟越過癮添，報得越嚟越過癮。咁頭先聽阿湯家華講咧，佢話法例之下記者唔應該有特權咧，我覺得係啱嘅。咁即係都有啲管制下啦。咁佢哋而家我見佢哋有時有啲人仲出嚟死撐，即係明明錯咗，都仲話即係判得唔啱啦，同埋咧仲覺得咧就佢哋冇曬新聞自由啦，即係仲係講好多呢啲咁嘅嘢咯。即係佢哋唔檢討，咁喺社會運動嘅時候咧，佢哋有好多唔真實嘅報導啊，令到好多家庭咧，我諗而家佢哋仲係喺好恐慌或者好多陰影之下咁樣咯。即係真係大人細路一家大細咁樣，我都係從新聞睇到啦，咁我都等佢哋啲家庭咧係幾辛苦咯嚇。 好，多謝曬羅太先，同你傾到呢度。 投资定买股票，唔使砸银仔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不停向前，港台电视跨平台協作互动，新闻时事节目更即时更立体，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力尽精确持评。 香港电台记者陈鸿斌报道。 平台互通， 欢迎大家 收睇星期六晚集 节目互动， 俾台下朋友发言， 达至求同存异。港台电视31，不停向前。 1872311千禧年代，好啦，翻返嚟千禧年代的时间啦。呢节咧讲下有关咧，寻日一个话我哋系咪啲化验唔准确嘅情况咧？因为我哋好多时喺对付呢个新冠疫情嘅时候，应对新冠疫情嘅时候咧，都好靠化验嘅结果咧做啲跟进工作噶。咁但系寻日就听到啦，其中一个新冠嘅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咧就话有出错，咁咧就话咧佢哋咧喺一日之内咧验出30个初步嘅阳性个案，遍及屯门、黄大仙、慈云山不同嘅地方，但又见唔到佢有流行病学嘅关联。咁而当中咧有最少10个人咧入咗医院检测，咁但系后屘又发现佢阴性，咁所以卫生防护中心都話咧，唔尋常喎呢個情況，就揾咗港大專家袁國勇咧，就去嗰度睇下。咁結果袁國勇教授出嚟之後咧，就話有3大瑕疵啊，裏邊當中包括咧就樣本瓶入面個泡沫咧，會唔會污染到手套等等嘅器具咧？咁另外亦都相信咧，最先檢測嘅2個真陽性樣本咧，有可能因為頭先提嗰啲瑕疵咧，就會交叉感染到其後檢測嘅28個樣本。咁而家審慎起見啦，上述嗰30個嘅密切接觸者咧，而家仲要全部咧都仲係要檢疫噶，涉及嘅學校同埋工作場所咧都仲要停工，咁所以影響都大噶。食物及衛生局咧就話非常關注呢件事，就話咧如果發現未符合約要求咧，係可以終止合約噶。華大基因方面咧就回應話咧會全力配合調查，並且會按袁國勇教授嘅意見去到整改。佢話公司咧向受影響嘅市民深表歉意啊。嗱，對於呢件事，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嘅1872311 1872311，聽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咧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李振偉一齊，李偉振一齊傾下嘅。早晨，李偉振。 係你好啊。 早晨，你好，你好。係啊，不如我同我哋講講，因為今次牽涉到咧喺化驗裏邊有邊一環可能有瑕疵。但喺討論之前，我想先，不如你又同我哋講下，一般化驗所收到一個樣本之後，其實佢哋要做啲咩程序先嘅，咁同佢講解一下先 嘅。大概咧呢家啲檢測咧會有個樣本進入化驗所啦，咁化驗即係 呢、這個基因檢測咧，化驗所就首先會做檢驗嘅嚇。咁、啊、咧檢驗有幾個情況啦，可以係陰性啦，可以係陽性啦，明顯嘅，亦都可能係一啲咧窄界嘅情況嘅嚇、啊，即係話咦又可以係陽又可以陰咁。你之前聽過好多報道都有啲情況，咁、但係咧對於嗰啲懷疑陽性，即係話。明顯陽性啦，或者有啲可能咧係好微弱陽性嗰啲咧，咁因為個檢驗你講緊人哋係有新冠病毒啊嘛，咁你梗係唔可以就咁啊將報告發出去啦。咁一般咧，我哋就會任何啲報告喺化驗所嚟講咧，陽性報告咧就會進行復檢嘅，即係意思攞翻原本嘅樣本再做一次。咁、原本樣本再做一次嘅時候呢，咦都係陽性喎，咁即係確認咗樣本冇問題，即係話喺加工情況冇問題嘅時候呢，咁呢啲可能就叫初步確診啦。咁、初步確診呢之後呢，咁個依然呢我哋要審慎啲去處理啲樣本呢，所有陽性樣本，咁所以技術上呢就會用多嗰個方法做啦，或者係送交衛生署進行復檢啦，呢、這個咁呢個第三步啦。咁個內情我唔知啦，但一般嚟講咧，復診喺衛生署復診咧，都個再做嘅時候都係陽性啦。咁依然有機會係個樣本嘅問題嘅喎。咁所以最安全咧，我哋會重新咧叫個病人嚟重新採樣，再做。咁即係話，咦？佢初步採樣嗰啲。個樣本經過複核係陽性，而找回那個陽性懷疑陽性檢測者的被檢者來呢重新採樣，而重新採樣都是陽性，或者用多個方法再去檢測它都是陽性，那那些就可能叫確診的病人了。那究竟他這次是在即係似乎啦，佢要去到個當局嚟講，咁可能佢內部復檢嘅時候咧，係分辨唔到係咪即係都係陽性啦，應該咁講。咁所以咧因為佢哋並冇掌握病人資料嘅私隱關係，佢哋檢測嘅時候咧，淨係得個樣本，得個號碼。咁佢咧就我哋一般化驗所有時候懷疑嘅時候咧，會叫個病人翻嚟再抽血啦，或者再採樣啊咁樣啦。咁但係佢哋似乎做唔到一樣嘢啦。咁所以就要將所有呢啲陽性嘅懷疑陽性嘅就alert，即係話俾提，即係話俾當局啊，咁去進行復檢。咁、所以咧個問題影響就會大啦，因為當局又驚有啲咩變異病毒啊，咁走咧一個都危險啊，咁所以唯有全班圍起，咁一齊採樣再做，咁所以都個影響都好大噶。 嗱，今次阿袁國勇教授就講有幾個瑕疵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話樣本瓶入面提煉。核酸嗰個緩衝液咧，就好似洗潔精咁樣會起泡，打開蓋嘅時候咧，啲泡會爆啊，咁樣可能咧就會病毒污染咗手套啦、吸樣本嘅機器啦，或者生物安全櫃啊。咁啊，講下嗰個緩衝液係咩嚟㗎？係咪間間化驗所嗰啲都會起泡，定係佢呢間先係起泡定點啊？ 佢其實咧。緩衝液的英文應該是叫 buffer 啦，咁嗰啲係會咧保持住個樣本喺個合適嘅環境，咁而有啲時候咧，呢啲緩衝液咧有個滅活嘅功能，即係將咧採樣樣本裏嘅病毒殺死，因而咧減少喺處理者嘅危險啦。咁而因為其實啲病毒咧，佢唔係咁難死嘅，就老實講，咁咧佢咁提及過啦，有啲好似我哋嘅 detergent， 即係佢洗潔劑。咁咧，嗰個呢啲類型嘅緩衝液裏面含有其中一啲咁嘅洗潔精嘅部分咧，佢係能夠將病毒嘅外圍嘅包膜，我哋嘅 membrane 個包膜咧破壞，咁個病毒因而就會失效噶啦。咁所以佢哋咁所以，但係呢啲咧都唔止一間會用嘅，有好多間都有用類似嘅嘢啦。咁似乎呢個緩衝液咁。我想當初即係話，教授喺度都係個排查嘅過程睇，哦呢度呢度呢度可能有個存在咗可能係並未確定嘅。咁 但我想問下，咁 其中一個仔嘅位啦。 咁間間用嘅緩衝液都起泡咁啊？淨係呢一間而家懷疑佢有事咧，還是其他嗰啲都係會起泡啊？啲緩衝液都係 冇錯， 間間都係起泡嘅。OK， 唔係會有起泡嘅，但係其實咧呢度咧就係要睇翻就係、是。 我其實呢次有幾十個懷疑陽性樣本啦，而裏面發覺好多都唔係真係陽性㗎嘛。咁呢個係一個失誤嚟嘅，某個程度上嚇。咁失誤嚟講，喺我哋化驗嘅失誤，我哋會做個評，即係評估同區分嘅。第一咧，呢個失誤咧，可能涉及系統失誤，咁就好大件事啦。系統失誤即係話，咦死啦！佢以前做嗰啲結果可唔可靠㗎？之前啲有冇問題啊？咁樣，咁其實係。咁啊，睇嚟佢就唔係一個唔似一個系統失誤，因為咧佢哋呢啲程序咧經過認證啦，同埋做咗咁耐，佢唔係做幾十個啊嘛，做咗成上百萬個，咁啊嚟到依家出問題，似乎就唔係一個系統性嘅失誤嚟嘅。咁但係除咗系統性失誤咧，我哋就要留意啦，會唔係一啲隨機性嘅失誤咧？隨機性嘅失誤咧就係一啲可能佢操作上面唔完美嘅地方。當然隨機性嘅失誤咧，同一啲失責係要分開，有啲失責即係佢明明做到嘅，佢唔做好，咁佢法律上有责任嘅失责。但系失随机性失误，即系话，例如教授讲过啦，我哋话，会唔会某批次嘅试剂会受到污染啊？或者好似呢啲咁嘅呢啲咁嘅 buffer， 呢啲咁嘅液体咧，喺因为呢个基因检测唔会咁大量咧，佢唔系一个全自动嘅方法，全自动都做唔到咁多，佢哋都系采用半自动方法，即系涉及好多人手嘅操作下嘅。咁喺呢啲度，如果啲操作个过程唔理想，就会有出现咗头先我讲啦，嗰啲好似嗰啲洗洁精引呢个 pop pop 嗰啲，我哋叫气溶胶。第一，或者喺生物安全柜里面咧，摆多咗啲唔应该摆嘅嘢，咁啊可能摆咗纸张啊，又提及过喂会唔会系里面佢嗰啲气泡爆破咗，出现咗啲污染咗个手套，而影响咗下一个样本啊？咁呢啲佢喺个排查过程里面睇到一啲可能嘅空间，但系可能咧真正嘅问题就未完全证实嘅。即係因為咧，如果我哋揾唔到原因，我哋就唔能夠剔除個風險咧，呢個問題會重新發生，咁就會影響咗嗰個整體以後檢測嘅準確性啊。可能佢哋就要進一步去睇翻嗰個測試嘅記錄啦，睇下問題出現有冇特別嘅 pattern， 即係特別嘅模式啦，而會唔會同某啲特別嘅人工作人員係有關啦，或者工作、或者某個步驟係有關啦。咁而證實到係嗰啲步驟，我哋要剔除咗咧呢啲相關步驟嘅風險，咁佢以後嘅報告就應該安全啦。 咁你點睇啊？ 就有危機係。 咁應唔應該繼續俾佢做啊？咁樣定係應該停一停，揾出頭先你講嗰啲係隨機啊，定係系統性原因先可以再繼續做咧？應該。 其實咧，如果系統失誤，當然要即刻解決佢啦。如果系統失誤，即係話你根本就唔知佢做啲嘢係得定係唔得嘅，咁你仲俾佢做落去真係唔可靠啦。咁但係如果唔係系統失誤，係隨機嘅話咧，你就揾到個原因啦。希望 明白， 可唔可以從即係話將嗰個情況模擬出嚟，揾翻究竟當初邊度有問題？會唔會係同事喺操作嘅技術唔好？因為我哋化驗室操作往往最基本一步就避免氣溶膠，因為唔單止對樣本有影響。 但未揾到原因之前，未揾到原因之前，使唔使停啊？定係可以繼續做住先啊？ 佢哋會有一啲呢個就要揾到個問題重心，因為如果就咁話停定唔停咁樣咧，你見到佢哋會有個衛生署有個質控俾佢哋嘅，咁佢哋由當初第一日做到呢家都做緊，咁即係話佢哋有能力做到嘅。咁但問題啦，如果出即係所其實喺個情況下咧，你見到佢哋都有決心嘅，幾廿個陽性，咁我諗佢哋都會懷疑到，喂會唔會有啲係假陽性啊？咁只係喺佢哋嘅問題嗰個位置排除唔到，咁佢哋都老老實實咧，將所有即係冇將個事實隱瞞啦，將所有嘅事實咧赤裸裸咁擺出嚟進行調查，咁咧而衛生署最後咧係能夠有即係能夠分辨到邊啲係即係 call 翻啲病人翻嚟啦，係揾到假陽性、假陰性。喺呢度嚟講咧，似乎整個系統咧，佢喺操作上係有唔完美嘅地方，但係整個系統嘅唔涉及，即係未至於一個漏洞係影響整個檢測系統。咁所以即係話之前我諗華大都出現過啦，有啲系統當初做陽性喎，佢冇確認得好好就俾咗衛生署啦。咁但係呢次究竟係咪同一個情況咧？抑或確認咗都係陽性喎，要咁但係要叫啲病人翻嚟再做喎。咁但係你睇嘅態度上咧， 唔係，我明白 嘅 態度好啦，佢 態度就 OK 嘅，冇話隱瞞，但係對整體嘅結果嚟講咧，似乎暫時係麻煩咗啦，對公眾。但係結果上咧，似乎仲係有保證嘅。 唔係因為你而家未知，你未知個原因係未查到係咩嘛？我驚做咗嘥功夫咋？你而家一路交曬俾佢驗，個驗完啊又唔知係唔係真係百分百準 確。所以我頭先就提議啦，即係講咗啦，咁應該咧翻將整個檢測，即係當日啦，整個檢測程序啊，嗰、那個記錄，即係檢測記錄啦，同埋嗰啲工作人員啊，或者個流程咧，就做個評估，要揾希望佢哋揾到個原因啦。 O、okay. K， 但係佢哋依家就未有公布個原因，咁、所以你话即系而佢我一路以嚟个表现都系仲得嘅，咁、如果即刻杀咗佢，咁又好似又唔系好理想，咁、但系唔系代表咁就可以放生啦，即系一定要揾原因咯。我讲紧就系。 O K， 剩翻一分钟到，想快好快问埋，其实你化验所呢个行业咧，有冇啲譬如行业里边嘅监察机制等等？譬如一个化验所谂住验嘅，就希望佢验个准确可靠嘅结果俾我啊。如果佢有唔准确，咁有冇啲咩监管机制嘅？香港嚟讲，或者行内有冇监管机构有冇噶？ 有医学化验师咧，我哋化验所咧就有个工作人员咧就受制于香港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法例第359章嘅。咁、所以头先我都讲过啦，就呢啲失误咧，我哋分出系系统啦，又系随机，亦或系啲失责嘅。失责嘅意思咧，即系话。哇！你明明做到，你唔冇努力去做，咁嗰啲係有刑責㗎。我哋會嗰、個可以拎去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進行投訴嘅。 O、okay, K， 好， 佢就會重新去睇翻個問題喺邊度咯。 O、okay, K， 好，咁多謝李慧振先，多謝你好詳盡咁解釋咗一啲程序俾我哋聽啊。李慧振咧就係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電話繼續1872311 1872311，而家就話華大嗰度唔知係咪出錯喎，因為見到咁多樣本跨區又出現，咁啊袁國勇教授就懷疑可能係兩個樣本咧污染咗後邊28個樣本，所以30個一齊都係初步陽性。咁大家點睇呢件事？打嚟講下1872311 1872311，轉頭再傾。 教授袁國勇到涉事嘅華大基因化驗所調查。结果是发现华大基因的化验样本出现交叉污染，源头或者是与该公司没有做好感染控制有关，情况很不理想，目前已经最少有10宗个案复检后没有确诊。食物及卫生局被问及会否终止华大基因化验合约，局方就说仍然需要时间跟进。华大基因就事件致歉，说是会按照专家的建议进行整改。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14宗确诊，包括12宗输入和2宗源头不明个案。2宗源头不明个案是19岁葵涌货柜码头男理货员和31岁日出康城陆恩英文国际幼稚园女主任。她病发前到访多处，最少30名幼稚园学生和多名密切接触者需要送检。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据了解，旅游气泡最快下个星期初公布细节，咁预料5月底可以成行，让业界同埋旅客有一个月时间做准备。当中由香港往新加坡嘅旅客需要完成接种两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以及到达当地之后安装记录行踪嘅应用程式。而新加坡来港嘅旅客无需强制接种疫苗，到港之后需要使用安心出行记录行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昨日就话，两地政府一直就重启航空旅游气泡积极讨论，有关讨论已经达至成熟阶段，政府会尽快公布。呢个系《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香港电台铿锵集时任编导蔡玉玲就系作专题报道嘅时候申请车牌查测，以辨认袭击者，被控两项明知而在要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寻日被判罪名成立。主任裁判官徐以薇表示，蔡玉玲申请车辆证明书嘅时候，清楚知道系为咗查找车主、采访同埋报道，同佢选取嘅其他交通及运输事宜用途无关。无论他是否出于良好动机，都是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所以裁定他罪名成立，罚款6000元，是第一次有记者因为查册而罪名成立个案。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香港史无前例有记者因为查册被定罪，记协、港台工会等8个新闻团体以及工会发声明，指裁决狠狠摧毁香港仅余的新闻自由，对于判决痛心疾首。另外，蔡玉玲被捕后，外界质疑为何警方只是拘捕港台记者，因为有不少传媒都会透过车牌查册报道。 據了解，一名在大公報任職的47歲男子在2月11日因為查冊事而被捕，被指涉嫌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據知該案在本月12日曾經上庭，並且押後至5月25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再提堂。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空氣污染嚴重，中大最新一項研究證實，生活在微細懸浮粒子高濃度的地區人士會增加動脈粥樣硬化的機會，而中風和急性心臟病的風險亦都會分別增加超過四成。有關注空氣與健康問題的團體建議大幅增加路邊空氣監測站，在公共交通交匯處、學校和運動場等安裝空氣監測儀，以便更好掌握空氣污染情況。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香港電台編導蔡玉玲查冊索取車牌資料，被控虛假陳述兩項罪名成立，業界的擔心是有了案例，查冊就好像懸在頭上的劍，偵查報導的工作將會大受掣肘，損害公眾知情權。政府應該同業界商討，在保護私隱和查冊報導之間取得恰當平衡，證明香港的新聞自由並未收緊。明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說，華大基因繼今年2月部分檢測結果驗出假陽性之後，昨日被揭發再度出錯，反映食衛局之前兩次的繼續跟進調查報告和發出警告信，對於華大基因而言可能是耳邊風。社論說，華大基因犯錯絕不算少，政府今次必須嚴懲，否則他日可見仍然會發生類似事件。成報社論。 文匯報的社評就講到，有慈善團體聘用籌款中介公司募捐，背後運作就好像傳銷一樣，變為一盤近乎騙局的生意。政府亦都就住籌款訂立指引，但是並沒有規管慈善機構將籌款外判中介公司的行為，形成灰色地帶。社評說，政府是應該迅速介入調查，並且研究立法監管。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戰略競爭法案，要在科技、軍事、人權、經濟、傳媒等全方位衝擊中國，並且繼續催化香港、新疆、台灣內亂，仲建議大筆撥款，包括以$10,000,000推動香港民主。社論說，顯示美國對中國出手刑重，香港的國家安全威脅仍然存在，需要保持警惕。星島日報社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德望学校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一段都是车多，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界限街去返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慢车龙尾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一段就挤塞，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一段行车缓慢，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过咗芙蓉山路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排到白石角，城门隧道公路去返沙田市中心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在美松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开波，梁丽勤引球出击，左先右臂推咗几脚，已经过咗半场啦。大脚交俾右副位嘅刘伟恒，刘伟恒九一复出上晒力，满场飞啊！带住个波揾惊佢拍档，哇！何亨一路杀上嚟，好快就已经去到底线啦。队长拨横个波交俾何亨，何亨心控一下，唔系啊嘛，佢竟然想喺度射波。亨行勤呢个组合又再合体啦，究竟有冇好戏睇啦？ 大家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晚上八点到十点，手下留情。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给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现在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2021年4月23号，袁国勇指实验室出现样本交叉感染，华大向市民致歉。 铿锵集编导蔡玉玲采访查册，两项虚假陈述罪成，罚款6000元。 最新失业率6.8%，回落0.4%。 拜登主持气候峰会，习近平盼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2，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节目。咁啊，刚才咧就讨论紧有关啊，负责检测新冠病毒嘅其中一个承办商华大基因啦，就怀疑有出错，因为咧就话见到喺一日之内咧验到30个初步阳性嘅个案，仲要咧系遍及多区嘅屯门、黄大仙、慈云山又有，咁但系又唔见到流行病学嘅关联。當中有最少10人入了醫院檢測，又見到是陰性，所以衛生防護中心都說不尋常，就找了港大袁國勇教授去看看。現在就說懷疑在調查即係喺個檢測過程當中有啲瑕疵出現咗啊，咁啊相信咧最先檢測嘅兩個真陽性樣本咧交叉污染咗其後檢測嘅28個樣本，咁而家仲查緊究竟係點嘅。華大基因回覆就話咧會全力配合調查，並且會按袁國勇教授嘅意見整改，咁佢哋公司咧向受影響嘅市民深表歉意嘅。電話87231-1871-731，聽眾都可以打嚟講下嘅。聽到有呢個檢測可能唔準，你聽到嘅情況有啲咩睇法呢？咁另外之前講到有關查冊查車輛資料嗰個問題，咁大家都繼續打嚟講啊，因為個判決出咗嚟啦。你嘅睇法係點都一齊傾。1872311-1871-731，有梁生啊，梁生你好。 啊，係咪我啊？ 係啊，梁生你係你啊，早晨。 早晨，早晨，葉生。 你好，請講啊。 係啊，我咧就係、是、一個之前就係確診者嘅一個密切接觸者嘅，咁咧我而家咧喺觀塘間酒店隔離緊，隔離咗4日噶啦。 嗯嗯， 我覺得呢單嘢咧，華大咧一定要備受嚴懲嘅。佢咁樣咧，如果咁樣，如果佢都唔嚴懲佢咧，以後更加嚟鋪出犯錯啦。 嗯嗯， 同埋我哋而家係冇政府部門可以幫到我哋點樣盡快離開咯。同埋我希望佢哋可以賠償翻我哋嘅經濟損失啦，因為我哋而家係差唔多4日冇公開噶啦，冇公開就冇飯開，屋租都未交，咁佢係咁困住我哋咁多日咧，對我哋非常之唔公平。 阿梁生，我想問多少少你嘅情況先，你嘅個案係咪同今次而家話初步陽即係搞錯，有機會搞錯嗰啲有關嘅？ 係啊，因為我係緊密接觸者啦，咁我個同事咧就喺地盤就係九龍塘嗰個地盤嚟嘅。 嗯 啊，咁、那个医生咧， 但九龙塘地盘嗰个系咪华大验嘅先？你知唔知道？ 我就唔系太清楚。 Okay. 但咧，嗰、那个确诊者咧，佢话佢去到医院再复检之后咧，就话系阴性嘅，系两三次噶啦。 O K. 验咗两三次都系阴性嘅，跟住医生话佢听系化验所搞错咗。 哦， 而化验所搞错咗，跟住我哋成班同事全部都阴性嘅。几次啊？几日都系咁啊？ 有几多人一齐啊？同事嗰度 4个人， 四个人 OK。 吓、啊、咁，你就算你就算你唔识医学嘅，你觉得系唔正常？因为佢怀疑初时怀疑我哋喺餐厅食嘢中招嘅。 嗯。 但我哋4个人全部冇戴口罩，面对住食嘢，得一个中招，系好唔合逻辑嘅。 嗯。 吓、啊、咁之后咧，嗰、那个确诊者就复检咗大便啊、尿啊、口水啊咁。要驗都驗過幾次嘅，日都係咁驗，都冇都係陰性嘅。 嗯， 咁即係好有可能係佢哋搞錯咯。 嗯， 咁而琴日袁國勇都話係佢哋交叉感染，所以搞成咁啊嘛。 嗯，樣本交叉感染啦，係樣本。 啊，咁、我覺得一定要嚴懲啦。如果你一而再而三搞到我哋咁大經濟損失，我哋成班 兄弟个个冇饭开，冇粮出咁样。 嗯嗯， 我觉得唔可以接受，唔可以俾佢用咩任何藉口咁咪走咗佢算数，好似上次咁。哎，个唔好意思咁啊，拜拜咁啊，又嚟过。 嗯， 话以后再嚟，再嚟3、3、4、4、5咁，唔可以接受。我觉得喺一个香港一个咁先进嘅社会，用咁花费咁多公帑去维持一个咁嘅医学制度。 嗯。 OK， 好明白，好多谢晒阿梁先生嘅分享先啦。讲到怀疑，可能就系因为今次怀疑出错啦而受影响嘅人士嘅，多谢晒梁先生，而家仲系喺检疫当中嘅。好啦，今次呢件事咁，大家点睇？继续打嚟讲啦，1872311，1872311，又请一位专家倾下先，讲下整体疫症嘅情况系点啊？电话旁边咧，请嚟咧就有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喺电话旁边噶。早晨，教授。 系早晨，你好。 不如初步又简单评一评先，你点睇今次话怀疑华大出错啊？出错对于成个我哋检疫工作、追踪工作带嚟咩影响咧？会 如果佢个样本系污染咗，变咗一个假阳性咧，咁就算你交俾卫生署做一个复检，都系一个污染咗嘅样本，所以都系会系变咗系一个假阳性。咁就变咗嗰个人士咧，就俾人界定咗系当系初步确诊啦。 嗯， 咁啊要系去入咗医院噶啦，咁、 嗯、 而呢个人嘅紧密接触者咧，亦都会俾人捉咗去检疫中心咯。 嗯嗯。 咁入到医院嘅时候咧，就会留过啲新嘅样本，就睇清楚系真定假。咁亦都会如果系真系持续都系阴性咧，亦都会做埋一个抗体，肯定咪抗体都系阴性啦。咁啊，肯定系假咯。 嗯嗯。咁所以若果化验所出错嗰环，即系第一环就出错咗，后边就带嚟好多不必要嘅工序，真系麻烦咗好多。 系啊，因为佢初步佢当咗系阳性咧，佢都系会交翻嗰个样本俾卫生署复检，系同一个样本嚟噶嘛。 嗯， 咁所以仍然都系会出到阳性嘅。咁直至到你入咗去公立医院咧，我哋就会再留过啲新嘅样本咧，咁先至可以分清楚究竟真定假啦。 嗯嗯，咁遇到呢情况，你应该点应对咧？使唔使嗌停嗰间化验所，揾到咩原因先再继续验啊？定系可以继续去先啦？一般点样处理嘅？ 啊，呢、這个要系食卫局卫生署佢哋决定，呢、這个唔关我事，我答你 唔到。OK， 好。好，咁我知道嗱，呢个一定关你事啦，因为寻日你有开会啦，就系、是、你哋嗰、那个委员会咧又去开会，咁其中就建议咧，对于接种咗两剂疫苗嘅市民咧，就有啲新嘅可能有啲新嘅安排，就话若果佢系成为确诊即系紧密接触者咧，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咧，就可以将嗰个检疫期减到去7日，系咪啊？你个谂法系？ 系啦，因为现时咧，如果系唔好彩做咗一个紧密接触者咧。你係會俾人送咗去呢個檢疫中心係14天， 嗯， 甚至乎近期因為嗰個南非變種病毒嗰個印裔相關嗰啲緊密接觸者咧，係運21天， 嗯， 咁、啊、但係而家因為已經有疫苗啦，如果你已經打咗是但一隻嘅兩針，過咗兩個禮拜之後，咁嗰個抗體咧一定個水平都夠高嘅， 嗯， 咁就變咗嗰、那個檢疫期咧就可以縮短去7天。咁但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小心咧，就係會再留翻嗰個核酸嘅樣本啦。咁會做，可能會做三次嘅，即係第一日、第三日、第六日，甚至乎咧就可能都會再 check 埋嗰個抗體，咁啊多重保障。 嗯， 變咗就可以縮短嗰個檢疫期。 嗯，嗱，始终嗱，我哋抗体多咗啦，咁但系成日都话啦，疫苗都唔系100%保护噶，始终会有漏网之鱼噶。咁我哋其实以往验14日啦，据我嘅理解系因为有啲可能潜伏期长噶嘛。你身上有冇抗体同佢潜伏期嘅长度有冇关系噶？医学上面？ 唔系嗱，以往嚟讲，你讲紧系检疫期咧系 14日咁样， 14天 系 啦。咁但系咧，其实过咗14日之后咧，仍然都可能有2至5% 嘅人咧。是14日之后先发病。 是。 抗体一般就是讲紧是发病的第10天之后会出。 嗯，不是我讲你因为打了疫苗身上面有，即是打了疫苗跟个潜伏期有没有关系？打了疫苗会不会，真的我打了疫苗都中了，会不会他的潜伏期就会短一点的？有没有这样的关系？ 应该就没有关系。如果打了疫苗都中呢，相对来讲就是个病情轻微和那个病毒量会低一点的。 嗯。 但是个潜伏期就应该没什么大分别的。 咁点解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到七日咧？咁如果从咁样思考落去，咁按道理佢如果真系都中嘅话，咁都系依旧应该14日条线嘅。 哦，唔系嗱，你已经系有抗体啦，你出到抗体机会好高嘅，多数人都会有嘅。咁同埋入咗去里边，我哋仍然会做三次嘅核酸噶嘛。 嗯， 有第一天、第三天、第六天，咁你加埋再，我哋亦都会再 check 埋个抗体。 嗯嗯。 啊，咁变咗如果你系。有抗體，但是你嗰個樣本全部都是陰性的話， 加上又有好明顯係打咗兩眼針，超過咗14天，咁其實你嗰個抗體係保護緊你噶嘛？ 嗯，所以個關鍵就係七日之外，仲要係你驗血驗到有一定抗體水平，係咪呢個係關鍵位啊？即係聽你咁講。 係啊，呢個就係第三層保證咯。 OK， 即係而家就冇特別去驗抗體噶嘛？14日出嘅時候都係咪有冇噶？而家 唔會個個幫你驗嚇，但係如果就住因為打咗針可以縮短嗰、那個檢疫期咧，就係、是、會考慮做埋嗰個抗體。 即係嗰七日俾佢走，你就要驗咗個抗體先，有我就放心啦，係咪大概咁樣啫？ 仲要三個樣本都陰性啦，當然。 啊，係啦，呢個當然啦，係啦，跟住再加埋，咁呢個係咪應該都你哋建議得都應該行得噶啦？我哋有條件做未？而家香港？ 而家都係要要啲時間咧去解決呢個問題，因為嗰個驗抗體嗰度咧就都要睇下有關當局係咪可以好容易應付到，因為個人數唔少噶嘛。 嗯。 嗰啲咁嘅接觸者唔少嘅。 嗯。驗抗 應該將來會係呢、這個朝呢個方向會行嘅，但係你話幾時正式生效咧，我就暫時答唔到你。 嗯。即係個樽頸位係在於我哋驗抗體嘅檢測能力係咪啊？即 係。係啊係啊，點樣安排下？ 但係呢個係咪驗抗體就係、是？唔是化驗所做了，是就靠政府做了， 政府做的了，化驗所因為大家用不同牌子又不知道怎樣去理解，所以一定是政府提供，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要多一點時間呢解決了那些技術上的問題 先。嗯，但是現在我們一般驗抗體每日的量，即是處理到的量，有沒有大概一個概念是多少的？ 一般嚟讲，而家系喺医管局里边进行嘅啫，即系譬如呢啲病人入咗去，佢系咪可以出院啊？咁就抗体系其中一个考虑咯，亦都要当然做埋嗰个核酸咯。咁医管局嚟讲，而家因为我哋个确诊个案系少咧，暂时就问题不大嘅。 嗯，但譬如每日验到几多少，有冇大概概念啊？譬如嗰时验病毒，咁好似化验所大概都会讲到啊几多少万啊咁嗰啲。驗抗體 這個就不是很清楚，應該就問題不是太大，因為始終 你驗那些是懷疑個案，再加上確診個案，這個量是大很多的嘛。 嗯， 那你現在說驗抗體的人數相對是少很多。 嗯嗯嗯，好好啦，那另外呢，我見你開會都有講到疫苗那件事，那現在是不是就想著不愛阿斯利康了，都徹底不愛了？ 沒錯，因為他那個保護率咧對南非病毒又得翻一成啦，咁再加埋其實而家現時已經購入嘅疫苗咧係已經足夠覆蓋香港嘅人口，咁所以而家嚟講就冇呢、這個需要咧係買第三隻，咁將來咧就反而會留意一下嗰啲第二代疫苗咯。啊，而家好多廠都更新咗嗰個技術，係會即係覆蓋到啲變種嘅病毒，咁所以留翻啲資源咧就將來有需要反而係買啲新啲嘅疫苗。 嗯，咁我记得以前就提过话，即系市面上疫苗有四种技术嘅，当初就谂住每种技术都揾一样嚟到谂嘅，而家仲有冇呢个谂法嘅？系咪仲维持？ 嗱，一年前咧，当你都唔知道究竟边一只疫苗系一定会系成功，咁所以当时个谂法咧，全世界都系咁谂嘅，就分散投资啊嘛，叫做 系。 但系已经隔咗咁长时间，已经咁多疫苗面世咧，而家已经知道边啲技术平台个保护率系高啊，安全性啊。咁亦都因為嗰個變種病毒開始係越嚟越多咧，咁變咗我哋就唔會話，即係唔會用翻舊嗰個思維噶啦，唔會話每一隻都要每一個平台都要買一隻噶啦。 嗯，咁會唔會反而再諗係可能同一個平台，假設譬如滅活嘅，咁有貨可以買多一隻咁咧，會唔會又咁樣諗咧？又 都未必，視乎佢係咪覆蓋到嗰啲變種病毒啊。 嗯， 呢個先至係首要。 咁即係都係要睇數據咯，第日都係係咪要有齊第三期數據，見到呢個對變種病毒都有效，咁先諗嚟買都會。 係啊，要有效、安全、保護率高，同埋係覆蓋到嗰啲變種病毒咯。 嗯嗯，暫時幾時要諗定下一批啊？定係而家應該要開工噶啦？ 其實食衛局同埋衛生署裏邊嗰啲官員咧，一直都有留意嗰啲藥廠嘅資料嘅。佢哋經常都有問啲廠啊攞資料啊咁樣，所以呢個就一直都有係做緊嘅。 嗯，好。另外咧，我見之前咧喺BioNTech 啦、伏必泰嗰度咧，就有啲孕婦咧就話香港有兩個孕婦咧就接種之後就流產，咁讓人關注，會唔會都對胎兒有所影響啊？咁樣你點睇咧？嗰樣 嗱，其實咧就最近唔同地方嘅衞生組織咧都睇曬好多全球資料。暫時嚟講咧，已經有超過90,000個婦女咧係接種咗疫苗，大部分都係接種呢個核酸疫苗，咁就睇唔到係有任何嘅不良嘅反應或者影響嘅。 咁而且佢哋打完針之後出到嗰個抗體咧，係仲要高過係喺懷孕期間自然感染嗰個抗體水平，亦都係喺臍帶血啊同埋嗰啲人埋嗰度咧係睇到係有抗體。所以而家世界各地好多衛生組織都係已經建議咧，係孕婦係仍然可以接種呢個核酸疫苗嘅。咁最近嗰兩個個案咧，就相信嗰個專責小組已經決定咗係同嗰個疫苗係冇關係啦。咁而事實上咧，每七個人懷孕咧，都會有一個係有自然流產嘅。呢個背景率係不嬲都有嘅。 明白。咁啊，即係聽你咁講，可能媽媽打咗胎兒都會受惠啊，都有埋抗體嘅。有可能 是没错，因为始终是怀孕期呢，如果不幸感染到新型冠状病毒呢，它可以增加那个严重性啦，另外呢亦都是可以导致早产的。咁已经出了这么多个月呢，现在累积了很多的即是资料呢，咁很多的各地的卫生组织呢都是建议是孕妇是可以接种。咁主要现在资料最多就是这个核酸疫苗。 好。另外都仲想问埋咧，疫苗气泡概念啊，政府之前都提啦，睇下个情况系点啦。4月29号可以谂下，系咪可以行到疫苗气泡嘅？即系本地，譬如饮食业界啲员工打咗疫苗咧，咁就可以放宽啲啲限制啦。咁样有冇条件做啊？4月29号争几日啫？ 睇下跟住嗰几日仲系有冇啲唔寻常嘅爆发咧？希望冇啦，当然。咁而家嚟讲都系琴日都仲有两单源头不明。咁最紧要呢啲个案咧，就系即系尽快系避免系即系广泛发生，就嗰啲紧密接触者啊，全部都系尽快要系隔离咗、检疫咗。 即系维持翻呢个水平都可以嘅，系咪啊？应该都可以开疫苗气泡。 如果佢打咗针嘅话，事实上都系可以系初步行先嘅。 不过今日睇《星岛日报》咧，佢又有个报道，就系、啲消息啊，就系话咧疫苗气泡可能未调、哦，即系讲到要饮食业界全部员工都打针咧，咁就要有争议啦。就话可唔可以用一个3日1检嚟到代替打针咧？而家好似话政府内部研究紧咁样啊，《星岛日报》咁嘅讲法，你觉得得唔得咧？3日1检代替打针，嗌啲员工？ 我就冇参与呢方面嘅讨论啦。咁如果事实上有部分人系有某种原因，佢系唔可以打针嘅。咁你唯有做檢測嘅啫，呢個係一個替代方法咯。咁但係如果當然，如果你係可以打針嘅，盡量就要打針。 咁喺保護方面有冇唔同嘅？你覺得即係會唔會造成一個漏洞咧？即係打針同埋3日1检咁，邊個穩陣啲嘅咧？有冇啊？ 打針相對嚟講當然係穩陣啦，因為你打完兩針兩個禮拜後，你個抗體都會維持一個頗長時間。你做檢測只不過是即係做檢測，你始終個體內冇抗體噶嘛。 係三日咁密喎，都 同埋係唔方便咯，係。 三日咁密咁會唔會即係以往都係7日啊14日咁嗰啲啊？3日1检會唔會再穩陣啲咧？ 嗱，我都冇參與呢個討論啦。但如果你做到3日1检嘅話，咁就好明顯你係穩陣好多啦。 OK， 好，咁多謝曬許樹昌教授先同你傾到度，多謝曬你啊，許樹昌咧就係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電話87231 87231，講到化驗所懷疑出錯啊，另外就係未來一啲疫症嘅安排，疫症下嘅安排。咁大家點睇？繼續打嚟講嘅87231，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721》谁主真相编导蔡玉玲，因为采访查测车牌，被控两项作出虚假陈述罪，被裁定罪名成立，判罚款6000元。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查测在新闻界是常见做法，记者为追求真相锲而不舍。今次案件成为首宗个案，对新闻工作者来讲有很大冲击。引申的问题是传媒会减少甚至停止车辆查测。对于法官指出，传媒可以向运输署提出书面申请查测。杨建兴表示，这个讲法听起上来有道理，但根本问题是，如果没有清楚说明采访用途属查测的理由，就永远会有这方面的风险。中学文凭试的笔试今日开考，第一科是视觉艺术科，在元朗一个市场。今朝有大约7点，有考生到嚟排队， 校方八点安排他们进入，并且用胶带分流学校的学生和考生。考生入市场之前要量体温，以及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有考生表示已经戴备十多个口罩，形容心情紧张。亦都有考生说有特别留意新闻报道，关注自己的住所大厦有没有被列作受限区域。校方表示由于有学生返学，因此先安排学生八点之前入学校。考评局说接到两名考生申请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应考，他们会在独立房间应考，考试过程会被录影。如果有考生身处的地方被列为受限区域，在检测之后可以优先离开前往市场，强调只会容许有阴性检测结果的考生进入市场。中大医学院早前研发血压数据管理平台，应用了大数据管理技术，用户只需要将血压计显示的数据拍照并且上传到应用程式，血压数据储存至云端，医疗人员用以数据监察用户血压的健康水平，不但能够提高医生用药的准确度，减低医生诊症的工作量，更能够预测用户患遗传性心血管疾病的潜在风险。中大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副教授蔡锦辉说，病人如果病况轻微，平台可以协助作分流，直接由护士协助病人取药，省却面见医生的时间。他又形容医疗数据十分重要，医生可以在数据当中分析病人的风险情况，提供更多支援。澳洲政府撤销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令到北京不满。美国声援澳洲，指澳洲面临中国的强制外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将继续与澳洲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他们首当其冲面临中国的强制行为。澳洲政府指出，维州这项一带一路协议不符合澳洲外交政策，中方警告澳洲撤销协议严重损害两国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12点，升57点，成交额89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39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24蚊，升3蚊；美团295.6，升3.6；中国平安87.7，升0.5；阿里巴巴224.4，升3蚊。友邦保險97.25，升5毫；農業銀行3.07，跌2仙；中國人壽15.68，跌8仙；創科實業144.8，升2.5；青島啤酒股份78.4，升4；中國移動52.95，跌3.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61，日元107.96，瑞士法郎0.917。加元1.249，人民币6.492，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203，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6点，跌212点。港金现价报16,51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86.92美元，卖出1,78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区海底隧道入口附近的慢线有意外。现在龙尾接近北角码头。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区海底隧道附近的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接近北角码头。新界屯门公路去荃湾，近住深井段都有意外，快线受阻，龙尾去到加龙村。屯门公路九龙方向 上深井段快线有意外塞到加隆村，而之前咧喺荃湾嗰边嘅象鼻山路下行，咁啊近住呢个象山村嗰度咧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较早前就比较塞车嘅，而家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又排到去落山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出九龙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咁啊较早前咧窝打路到九龙塘段咧就好多车嘅，而家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不过咧提下大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嗰度咧，因为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啊，快线封咗嘅，经过时间小心啲啦。清水湾道落去彩虹交汇处，近住呢个牛池湾街市附近啦，去到彩虹村段咧仲系多车嘅。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码头至到九龙货仓段嘅交通都系繁忙啊。新界方面，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咧，系沥源村咧同埋马场段就仲系多车少少。后面嘅吐露港公路去大老山公路方向咧，近住科学园段咧都系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亲爱的四位姐姐，你哋好，我哋已经有十个月冇见面啦。 期待疫情缓和之后，能够尽快同你哋亲身见面。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黄色的枫木林带给这个久受疫情困扰的城市希望和生气。 相信可看见就是我的座右铭，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2021年4月23号，袁国勇指实验室出现样本交叉感染，华大向市民致歉。 铿锵集编导蔡玉玲采访查册，两项虚假陈述罪成，罚款6000元。 最新失业率6.8%，回落0.4%。 拜登主持气候峰会，习近平盼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1872311热线继续开放啊！继续听下听众嘅电话先，有叶先生打上嚟嘅。叶先生你好， 早晨，早晨，叶冠霖。 早晨你好，叶先生，请讲。 其实我两样嘢，大段嘅时间唔多嘅。第一样就系话南部边啦，我好肯定应该系人手唔够啦，同埋做到过劳疲劳啊。 化验所嗰度嚟讲。 是啦，冇错啦，所以有人手出错嘅情况出现，但系我唔系担心出错个月化验翻啲员工嘅问题，所以一定要正视翻呢样嘢咯，可以向翻华大嗰边。咁另外蔡小姐嗰度咧，我讲翻少少嘢。其实蔡小姐嗰度咧，佢好叻嘅，可以揾到一啲真相出嚟嘅，但系佢做错咗一步，应该将啲真相咧俾翻警察去惩罚翻呢啲人嘅，但系唔能够喺其他地方公布出嚟做到嗰，因为2019年嗰段时间。是一个暴力的时间来的。咁如果你是公开了出去的话，随时有尘斗。对这个手这个私家车的车主里面来讲，随时会人生鬼甚至乎病都没埋。甚至乎纵火烧车的。这个其实要睇返自己的嘢。咁其实政府或者警察呢，其实好多谢蔡小姐如果提供到这些资料的话，佢一定会惩处返呢些人的。咁我觉得一定要分开正视睇返呢样嘢囉。即政策两方都要諗返喺呢个过程里面係点样为大众系最有利呢啲嘢。 是大致上咁样。OK， 我多谢叶先生嘅电话，同你倾到先。热线继续开放7872311，跟住落嚟咧，想讲下寻日咧一个启用嘅新嘅设施啊， 就是觀塘海濱的音樂噴泉昨天啟用了，造價5000萬的。音樂噴泉就會有些表演，有一些音樂噴泉表演，另外還說有個嬉水區，見到昨天有些小朋友都在個嬉水區玩水。不知附近的居民怎麼看呢？打來講吧，1872311 1872311。請來區議員聊聊，先有觀塘區議員梁逸婷一起聊聊的。早晨，梁逸婷。 Hello， 早晨。 是，你好。我想問你們怎麼看那個音樂噴泉的情況？昨天有沒有去看過？ 我們呢就有一班的區議員都昨天在現場看過的。其實呢在觀塘的街坊呢就即是對他很好奇，所以其實都幾多人圍觀的。那他那個噴泉呢一日而家呢就有三場表演啦，如果在平日的話。咁喺 weekend 咧就會有五場表演，咁但係其實咧啲表演就即係有幾首曲目，跟住有啲水柱噴下噴下咁，咁其實就同可能新城市嗰、那個即係以前咧即係喺舊時咧新城市廣場裏面會有一個噴泉噶嘛，其實嗰個嘅規模唔係差好遠嘅，咁所以就即係點解會好多嘅街坊都話冇搞錯啊，整個咁嘅嘢要5000萬咁樣咯，咁其實佢嗰個咧地方咧就分成幾個部分嘅，就有所謂兩個嬉水區啦，咁有一個中間嘅主噴泉啦，咁同埋有一個嘅小噴泉喺隔離嘅，咁但係嗰個嬉水區咧就即係睇咗落嗰個嘅設計圖。好似都幾大下，咁但係原來咧出到嚟咧就好細嘅，即係嗰個嬉水區咧，如果俾我睇咧，其實可能一個 area 可能係大概容納到三個小朋友、四個小朋友已經差唔多噶啦，咁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大家都有啲搞笑啦，覺得嗰、那個即係出嚟嘅成品咧就完全係比想象中細好多咯。 咁你見到圍觀嘅人係咪都多啊？尋日都算係咪啫？ 其實就幾時多呢，就晏晝嘅時候呢就大家可能喺 lunch time 啊，咁隔離嘅一啲翻工人士就特登走過嚟睇啦，咁同埋夜晚呢佢7:00亦都有一場所謂表演嘅，咁所以呢有啲人就一家大細特登走過嚟睇嘅，咁其實呢有少少係湊熱鬧多，而唔係就話覺得呢就個噴泉係好期待所以過嚟，又唔係嘅。咁嗱，老實講呢，我自己喺區裏面呢聽個聲音呢就即係我兩邊都講下啦，咁當然絕大部分都覺得佢唔抵玩㗎啦個噴泉，咁但係咧就仲有少部分咧就喺譬如話喺海濱用開嘅一啲用家，譬如一啲跑步人士咧，咁佢其實就覺得算啦，唔整都整咗，即係都唔係一個好核突嘅嘢嚟嘅，咁但係有啲就會好唔中意，因為咧嗰、那個噴泉咧就其實就令到中間冇咗一塊草地，即係本身有塊草地就大家可以即係坐喺度啊傾下偈啊談下心㗎嘛，咁但係而家冇咗咧，咁即係大家就唔係咁開心咯，咁但係即係總的而言啦，我覺得其實咧，去到後來，其實咧，大家嗰個興趣越嚟越低嘅時候咧，其實就冇咁多人睇噶啦，咁所以係都係第一日就多啲咁解嘅啫。 咁我記得你呢屆區議會都曾經就話想否決起咧音樂噴泉啦，咁但係而家點樣啊？都用埋添啦，啟用埋，咁仲會唔會有啲咩諗法你哋？ 冇啊，其實咧最初嘅時候咧，佢即係上嚟區議會咧，已經係立法會已經過曬噶啦。咁我哋本身係諗住喺區議會裏面殺停佢啦。咁但係就民政總署就係好堅持，就唔俾有任何嘅改動。咁我覺得其實唔係好合理嘅，因為咧即係你噴泉，你話哦好啦，已經過曬，你要做咁算啦。咁但係你冇理由連少少改動都唔肯做㗎。即係我舉個例子，我哋有講過嘅就係話，有冇得個噴將個噴其實將嗰個規模縮細少少，譬如話可能我頭先講有四攤嘢噶嘛，咁會唔會冇咗一攤，然後將嗰度嘅一啲即係錢咧就用嚟做，譬如話係幫一啲跑步人士咧係起啲 locker 咧，即係因為嗰時候其實已經講咗好耐係好想要儲物櫃嘅，咁不如你順便啦，咁特別係你又濕身噶嘛，咁你濕身嘅時候，咁你其實係可能將啲財物放喺裏邊都好合理啊，係咪？咁但係佢真係少少改動都唔肯，而佢其實呢個唔肯係冇原因嘅。因為其實問過工程師，我哋即係諮詢過啲專業意見咧，其實有啲小改動咧，唔係好影響成個工程嘅，咁但係佢純粹係可能就唔想我哋有再爭取成功爭取任何嘢，咁所以就唔肯啦。咁呢個係即係第一樣，我哋本身就想殺停，但係唔得，跟住然後第二樣就係我哋想有一啲小改動又唔得。咁第三樣就係話我哋發現原來佢嗰個嘅維修費用係好貴嘅，咁其實咧就差唔多要180萬一年嚇，咁即係康文。 署就做呢個保養咁。咁雖然就話唔使區議會出錢啫，咁但係喂大佬啊，你整個咁嘅小噴泉要180萬一年，180萬已經做到好多個小工程㗎啦。咁我哋覺得係好唔抵玩嘅一件事啦。咁但係冇啦，呢件事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就已經塵埃落定啦。咁即係你點話點好咯？大家個啟發都係、 你見到話係180萬，我見有啲報章報道就話佢每年維修保養費啊，康文署發言人引述就大概100萬一年就由康文署支付嘅，個數係點樣？你就係 嗱呢個咧就我都會問佢哋嘅，因為康文署咧其實喺回覆區議會嘅時候咧係即係佢係講到咪係180萬嘅，咁但係而家佢又同我哋講話係即係喺報紙講話100萬喎，咁我都想問，咁嗰180萬去咗邊度咧？係啊，咁佢呢個即係我哋180萬嗰樣嘢咧，就係我哋第四次嘅觀塘區議會大會裏邊咧，佢哋嘅一個回覆嚟嘅，係啦，即係都白紙黑字有咁樣，所以我哋都會可能會追問一下呢個方面咯。 OK， 好啊，好咁。多謝曬你先啊，梁亦婷同你傾到先。梁亦婷咧就係觀塘區嘅區議員啦。我哋休息一陣先。 香港電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兩個不同城市嘅主持聲音導航。 我係新加入《大城小事》嘅沈慶，我會同大家分享我喺倫敦生活嘅所見所聞，同大家講下英國歷史上兩位最出名嘅女王配偶。就是啱啱逝世嘅菲立亲王，仲有香港听众可能好陌生嘅阿尔伯特亲王。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记得留意。 大城小事， 近日嘅天气落雨嘅机会比较多咗，因为我哋已经进入咗24节气嘅谷雨。落雨嘅天气对于每一个人嚟讲都有唔同嘅感受，不过对于大地嚟讲，一定就一个滋润的作用了。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记。 显得一片惨淡。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症之下，各行各业都受影响，之前失业率就上了高位 7.2%， 咁出来最新的数跌返啲，跌咗 0.4%， 而家就去到 6.8% 嘅，失业人数就减咗1000人，而家就去到259000几啦。咁而就业不足率都跌嘅，跌咗 0.2 个百分点，而家去到 3.8%。 不过就话见到领取失业综援嘅人数都系升緊嘅，去到超过19000宗啦。行业嚟讲啦，之前餐饮服务嗰啲都紧要嘅，咁而家又好翻啲，因为而家就跌咗 0.8 个百分点，就落翻到 13.3%。 不过 13.3 咧，比起我哋嘅失业率都系高一截噶，呢个即系整体失业率嚟讲。咁我哋整体个形势系点咧？要请啲专家分析啦。请嚟咧有中大刘助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教授一齐倾下嘅。早晨，庄教授。 系早晨。 系啊，不如讲下失业率先，跌翻落嚟系咪意料之内定外咧？你点睇咧？呢个？ 其實都看到佢跌落嚟嘅趨勢咧，其實都係可以估到嘅，因為要睇翻各行各業而嗰個失業率咧，係其實唔係所有行業都跌嘅，係跌得比較多就係個餐飲啊，即係零售嗰度嘅。咁我當然受惠於即係放寬嗰、那個即係社交距離啦嚇。咁所以因為三月嗰個社交距離嗰措施放寬咗啲啦，咁所以都好明顯地咧嗰、那個啊即係失業率都下跌嘅。 但跌得都唔少喎，0.4%嘅都個幅度。 因為我哋失業率就有季節性調整同埋即係非季節性調整嘅，季節性調整即係個波動比較大少少啦，所以見到由7.2%跌到6.8%，咁但係失業人數其實唔係跌好多咗，跌1800个。咁唔好忘記我哋一個百分點嘅就業就係30000人啊嘛，即係呢個年齡理論上應該連0.1都一都冇嘅，但係由於嗰個季節性嗰個問題咧，我哋而家就即係個跌咗多少少啦。咁但係整體嘅趨勢係即係落翻嚟，即係話如果你嗰個社交距離個措施再放寬咧，那個失業率可以繼續改善嘅。 係咪即係可以話呢一波其實最失業率最差嘅日子都應該過咗㗎啦？理論上 係啦，而且我哋要睇到咧就係、是、即係政府都取消咗嗰、那個即係。就業補貼啦，補習計劃，咁但係取消之後咧，見到個失業率其實喺度升啊嘛，咁所以可能有一部分嘅原因就係一個嗰個補習計劃，但係而家跌翻落嚟都話個補習計劃嗰個因素咧，其實已經就冇咗噶啦。 咁長遠點睇咧？係咪一路會落翻去之前靚嘅數字咧？定係點睇啊？往後？ 但係而家呢個速度就難嘅，即係你一直講千百人咁樣講係難嘅。咁當然再政府再大都闊闊啲啦，即係喺社交距離嗰度再放寬少少啦，或者開局部開關啦。咁啊，始終個經濟都要靠個 即係私人市場去吸納嗰、那個即係、就是、失業嗰啲人士嘅嚇。 嗯，咁各行各業嗰啲係咪即係都係餐飲啊，或者嗰啲堂食啊嗰啲最關鍵啊，定係點樣？ 而家其實其他行業都有啲仲係升緊嘅，譬如建築業啊。製造業啊，有啲仲係升咗少少嘅，咁但係主要個大跌就係因為嗰個餐飲啊，嗰、那個零售嗰個行業跌啦，咁、那、嗰個就好受到政府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即係影響嘅。咁而家有啲行業，譬如話卡拉 OK 啊，咁嗰啲係咪可以開呢？因為你譬如學校又開啊，其他服務又開咧，你服務又單獨嗰啲行業係唔開噶嘛。 嗯，但社交措嚟措施咁，假设真系放啲啦，咁但系譬如我哋对外嗰啲，始终可能仲要再长啲时间嘅。你哪怕有旅游， 其实香港系一个好自由嘅，即系社会嚟嘅。你对外你开唔开系我哋自己可以话事噶嘛。咁、既然我哋而家可以慢慢打疫苗咧，即系越嚟多人都接种疫苗咧，咁我哋可以局部咧，即系慢慢放宽翻。你譬如澳门啊，其他地方都慢慢即系单方面开放嗰、那个即系反边境噶啦。 嗯，但我意思是即系可能仲有一段时间都靠自己内部嘅经济噶嘛。咁呢度靠自己嘅消费可以撑到几多啊？其实，定系都要靠翻通关外边嘅？ 香港本身唔系靠消费嘅，即系我哋自己。其实你睇翻我哋最大嗰两行业咧，金融同埋外贸咧，喺过去即系一年咧吓，其实金融嗰方面系一路上嘅，即系你嗰啲情况越嚟越严重咧，个金融嘅增长一路上。咁所以我哋嘅经济基本上就而家系反弹紧，个饼就越嚟越大嘅。只不过失业就集中系一啲同社交距离措施有关系嘅啲行业。 咁之后又有消费券啦，开始又话暑假登记啦，可能有啲钱数以百亿计咁入到市场嗰度啊，帮唔帮到？关唔关失业率事嘅啲啊？ 咁呢个就可能会帮到啲，咁但系睇翻我之前都派咗10,000蚊啦，咁嗰阵时，但系都可能净系帮到少少，因为你透过而家咁嘅方法咧，八达通啊，或者佢可能未必买到嘢，未必系即系好多啦，同埋可能老人家未必系即用嗰、那个啊，咁所以而家你去到咁迟先至派咧，可能到七月我哋嗰基本上经济应该系好又好咗好多噶啦。 咁政府可以做啲咩咧？咁样？都是放得宽社交出嚟措施就最关键啦，系咪啊？有冇其他嘢可以做？ 因为而家好明显睇到个失业下降嘅主因就系嗰个行业咯，就系、是、嗰个零售啊，同埋嗰个即系餐饮个行业。你一放宽咧，个失业就下跌啦。所以而家个失业下唔下跌就睇政府系咪即系放宽个社交距离噶啦。 嗯 ，OK。咁就业不出率我又好想好快讲埋啦。咁而家就跌咗0.2%去3.8%，又点睇咧？呢个又 咁呢个同失业率通常都系同步嘅，通常同步嘅。如果你即系经济好翻啲，佢又会改善翻少少，睇翻。无论失业率又好啦，即系就业不足都系慢慢改善翻嘅吓。 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庄太良，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讲翻我哋失业率嘅情况俾大家听啊。庄太良咧就嚟自中大经济学系啦，亦都系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啊。好啦，我哋呢个时候听下听众嘅声音先，有阿李先生打上嚟，李先生你好。 系早晨啊，你好。 早晨，李生。 我系观塘区居民嚟嘅，咁我系一个老人家，我退咗休噶啦。咁我平日我都系会喺观塘海滨公园嗰度即系做运动啦。观塘海滨公园有一个特色咧，就系佢哋有啲青年嘅健身运动器材，有啲儿童嘅游乐场，但系老人家嘅设施冇噶，佢哋。 是不是冇话完全冇噶，有时有啲公园都有 啲。系啊，冇老人家，即系而家呢啲公园咪有一啲大嘅圆圈啊，或者有一啲拉手啊，俾啲老人家50肩做啲舒缓运动，冇啊。 哦。 而家就系将5,000,000咧整咗一个咧，琴日我有睇，1.几我去睇，咪就系好似洗地咁样去喷下乱，我觉得我睇咗5分钟我走咗啦。因为我睇唔到任何嘢。你话有音乐配合嗰个喷泉喷嗰个高度，好似洗地咁样喺个花洒嗰度淋下，嗰即系5个区域咁样去俾啲水去由顶淋落嚟啫嘛。完全如果相比咧，丽晶花园都有一个喷泉，佢嗰个靓过呢5,000,000嗰个。政府噴 哦，系咩？有咁大規模咩？有其他音樂？ 系啊，你去麗晶嗰度睇下啦。 哦、okay ， 麗晶而家麗晶商場對面都佢自己私人屋苑嗰、那個噴泉係靚過佢啊！只要你加啲音樂，一定靚過你5,000,000。你5,000,000，如果你肯起一啲俾啲老人家做下運動嘅青年兒童，俾埋老人家，唔該你，你唔好將嗰5,000,000當垃圾去。揾姐姐揸住條水喉俾你喺個地下度噴下扁扁， 靓过你个五千万啦、啊。 嗯， 所以香港政府而家咪就系即系将香港嘅民脂民膏就系当洗地 ，OK， 洗咗佢。 啊、不過啊，李生，我哋即刻上網睇咧，睇呢個觀塘海濱花園咧有啲咩設施咧？佢有個話長者健身角嘅喎，有冇揾到嘅你？ 但係佢個長者健身角嗰個設施係好少，相比其他係啊。嗱，我亦都有去過嗰、那個漁尾公園，即係九龙城嗰边嗰个渔尾公园，嗰、 oh. 个设施系多过佢好多啦。 OK， 嗰边啲老人家系幸福过观塘，观塘老人家多啊，定系九龙城老人家多啊？嗱、 啊，真系唔知啊，呢啲要睇数据啫。 公园规模大定系渔尾公园规模大啊？嗱，但系渔尾公园嗰个老人家设施系多。 明白，即系希望多啲长者设施喺翻观塘海滨出现啦。多谢晒李先生嘅意见啊，同你倾到呢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玫瑰不叫玫瑰，亦无损其芬芳。莎士比亚曾经用它来讲名字的无意义，重要的是名字之下那个人的真正本质。蔡康永的书《那些男孩教我的事》写了33个被抹去名字的男孩，他将他们编上编号，逐一回忆细数。 蔡康永是台湾节目主持人和作家，亦都是知名艺人中少数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但这本书没有露骨的同志情谊，有的只是蔡康永用一贯温文语调套出的喃喃自语，配上同志插画家太阳念的画作，记录那些或许只是路过他的生命，或者曾经留有重要职位但如今一去不返的男生。 这些男生的故事有些很清晰，例如第20号男生很懂得接吻，因为他会跟自己的左手练习接吻。有些就很幽默，例如第30号男孩，他靠着迷人的外表成功追到隔离班的才女，但是无知迟钝的性格就令恋情只维持到一个月。 有些男孩让人感到莫名的伤感，例如第98号男生，他是香港的大明星，蔡康永帮他改名为月光男孩，因为他要蔡康永躺在窗台上面，这样他既可以跟蔡康永聊天，同时又可以一直望着窗后面的月亮。蔡康永说这样很危险，自己可能会跌了落楼，月光男孩就说我一定会捉住你，我不会让你跌落去，我发誓。第二日月光男孩就回了香港，两个人再没有通电话和见面，后来他跳楼死了。读者猜测第98号男生是哥哥张国荣。 书里面那些男孩没有按编号顺序出现，我不知道蔡康永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但是这本书就好像一张张散落四周的备忘录，提醒着我们今天的模样是由无数个在生命里面出现过的男男女女留下的印痕而组成，尽管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名字，甚至再记不起他们的样 子。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那些男孩教我的事》，作者蔡康永，由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